你好，我是景霄。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硅谷一线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体验。在前面的四个板块，我们一起由浅入深的学习了 Python 这门语言。那最后的一个板块，我想与你一起分享一下我的技术与工作见闻，谈谈我的领悟与理解。首先，我想带你去了解一下硅谷 Top 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体验与文化。那这里就以我工作的 Facebook 为例。首先是扁平化的管理制度，硅谷的一线互联网公司都会实行扁平化的管理制度，当然 Facebook 也不例外。在这里虽然有上下级之分，比如 Software Engineer 到 Engineering Manager 到 Director 再到 VP， 但是我们大家的思想当中并没有严格上下级这样的概念。公司鼓励每个人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比如一个应届毕业生因为一个问题和自己的老板乃至老板的老板据理力争，这样的场景也是很常见的。另外呢，公司每隔一段时间便会组织一次 QA， 我们大家可以向 CEO、CTO 等提问，比如你想了解某个产品的发展方向、公司目前的侧重点，甚至一些敏感的问题都可以提问。同时公司的领导，哪怕是上到 CEO、CTO、COO 这样的高层，都没有自己的单独办公室，都是和我们一起坐在开放的区域内办公，这样既拉近了距离，也为了方便交流和讨论。第二点是开放式的讨论平台，我一直觉得这个方式非常好，那也很喜欢。 Facebook 用的是自己开发的 Workplace， 相当于一个开放的社区，里面会有不同的群组，无论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相应的群组提问，那里会有个领域的高手来帮你解答。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有 Python 相关的问题可以去 Python 的群组问，如果你有 Spark 的问题就去 Spark 群组问。很多时候各个组开发的产品都会涉及很多的跨组合作，要用到其他组开发的一些 API、算法、框架等等，这样在使用的时候就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通常便会在对应的群组中提问，问题解决后也会保存下来，之后再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时便能直接搜索到对应的帖子及答案，大大提高了办公的效率。除了上述 QA 形式的群组外，我们也会有很多其他形式的群组，比如自己工作组内的群组，用于发布一些重要消息及技术交流， AB 测试的群组，用于大家讨论某个实验的结果等等。当然还有很多非技术的群组，比如足球俱乐部、篮球俱乐部等用于休闲娱乐的平台。在有了这么一个生态系统之后呢，员工就可以很方便的获取到自己想要的信息，也大大方便了公司内部员工的交流，可以算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另外呢， Facebook 是一个典型的数据驱动型的公司，一切都以数据为依据，这样实际上极大地提高了工程师的地位。比如在决定一个实验要不要最终发起时，我们都会首先关注各项指标是不是能带来正向影响，是不是提高了用户的体验等等。再比如每次提出一个新项目时呢，我们都需要做大量的数据分析与调研，然后与组内的同事及上级领导评审后再做决定，这样每次绩效考核时证明自己最好的依据便是自己发起的实验对指标的提升等等。那这样的一种策略对于公司及个人的发展都更为有利。举一个反例，之前的 Snapchat 就是一个典型的不以数据驱动为中心的公司，他们产品的发布改变大多依赖一些产品经理和设计师的主观臆断，这样实际上是很偏颇的。那后来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产品变得越来越不受用户喜欢，股价大跌，而我大部分在那里工作的同学也都纷纷离职了。接下来说说 Bootcamp。 Bootcamp 是 Facebook 中很著名的一个项目，所有入职 Facebook 的员工在正式进入具体的工作组之前都会参加4到10周的 Bootcamp， 而每个员工也会分配一个导师帮助其了解 Facebook 的技术栈、文化以及吃喝玩乐等等。 Bootcamp 的前两周通常会安排不少的课程，帮助新员工了解 Facebook 的内部工具，之后会进入选组阶段，组和员工之间进行双向选择，形式通常是聊天加做组内的项目，这样双方就能够对彼此有更深入的了解。在 Bootcamp 期间呢，特别是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你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向，这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是非常有裨益的。那公司也鼓励 Bootcamp 的员工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增进交流，而且这期间的吃喝玩乐都可以报销。我身边的每个同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Bootcamp 真是在公司最舒服的日子了。那接着我们来看职业规划方面的文化，即鼓励工程师更换工作方向。 在 Facebook， 无论是内部换组还是更换工作方向，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多工程师在一个组做的时间久了，就会想尝试一些新的方向，这在公司是非常鼓励的。方法也很简单，一般来说让你去新组做几个任务，或者花一个月的时间做一个 hack month 就可以了。那这种形式是对双方的考量，新组会对工程师的能力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工程师也会对新组的工作技术有所掌握，并进一步判断自己是否感兴趣。因此在 Facebook 你会看到很多全栈工程师，比如我就是其中一个，对移动端、服务器端以及机器学习都有所涉猎。显然这样的制度非常有利于工程师的全面发展。最后说说福利政策， Facebook 的福利应该可以算是全球互联网公司当中最好之一了哈。那公司为了留住人才，提供了很多外人看来非比寻常的福利。首先从工位说起，其装备呢都是业内顶级标准，电脑是可以自己随意选配的，比如你可以随意选配$7000多的 iMac Pro， 显示器也可以随意选配价值$1000多的 4K 屏幕。至于可升降桌子和椅子，都是 Herman Miller 标配，桌椅总价在$2000以上。在技术交流方面，除了正常的学习培训外，公司还鼓励员工每年外出参加一次会议，比如机器学习方向的 SML、KDD 等等，给予全程报销。另外公司包一日三餐，包括内部的零食、甜品等等全部免费。我们拥有一年21天带薪休假，女性还拥有6个月的带薪产假，同时提供免费的健身房、游泳池等等。每年还会提供$720的健身私教报销等等。以上就是我在 Facebook 的主要工作体验。其实在硅谷工作不仅仅有技术上的收获，比如你可以直接接触到业内顶级大牛，了解到最新最前沿的技术，还有很多认知和思维方式上的影响，比如对于流程、合作、开源等等这样的一些思考。那接下来的几篇文章我会继续讲述关于技术研发我这些年的工作经验和总结，以及对于职业方向的认识和思考。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交流这些问题。经验分享和交流是每个技术人成长必不可。